锵锵三人行，你们好， 文道。哎， 今天你跟我们这嘉宾呢、啊，相映生辉啊。 哦，对对对， 您亮 我，您亮您， 他是有毛， 您亮您 点短了。对对，孙东东老师知道什么人吗？ 对啊， 他也 高考教父是吧？ 哎，不是高考教父，我跟你说，他的本行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搞那个犯罪精神病学鉴定的。 嗯， 你像他就认为邱清华， 嗯， 没有精神病。 嗯， 他就是这么个观点 啊、 嗯。哎，但是实际上呢，我听说您是招生大王啊，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跑遍了，就给北大去招生去、 嗯， 说什么难招的生，什么难招的地方，您都能搞定。 过奖了，没那么大能量。其实我们就是为北大服务，招生呢去宣传咨询，给考生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嗯、 主要是做这个的。 但是现在说招生大战呢，北大这种贵族啊、 嗯、 他还有大战吗？ 有，我们周边也有竞争对手， 清华， 清华离得最近、 嗯、 地理位置也近，就隔一条马路。 嗯， 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在操作当中呢，两个学校呢友好竞争。 哎，这个要许以什么优惠条件吗？ 我们一般不许，我们只是就跟他讲，就是你到北大来，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可以保他的专业。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主要还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建议他你适合学什么。 嗯。啊。 哎， 您 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 啊，对，给我们讲讲。 我们曾经呢，就是1996年。 嗯。 这个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 嗯。 那年是在中国搞的。一共四个金牌，这四个金牌都是中国的学生。 哦， 其中这四个里面有一个第一名， 嗯， 陕西的西北工业大学附中的， 嗯， 于海涛这小孩 啊，你的记者， 长得白白净净的， 嗯， 黏糊糊的那么一个小男孩。考完了以后，我跟我们物理系一个教授就问他，上北大吧？他不上，我要上清华学工。我说那你学工就你这样，我说你干不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 因为他做物理竞赛这些学生啊，他实验物理并不是很高， 嗯， 他的理论物理就比较好， 嗯， 哦， 我们就说你适合学理论物理， 嗯， 他不听，我要学工， 那后来呢？ 后来他就被清华录了，录了以后呢，杨振宁接见他们， 嗯， 就问他小伙子你去哪儿了？他说我上清华学自动化， 嗯， 这杨振宁说你该上北大，你怎么上清华了？ 嗯。 他干啥？ 杨振宁， 他说我得上北大，就闹着要一定要转到北大了。这大学怎么转？最后费了很大劲，经当时教育部的主管副部长批准。 嗯， 完了，西北工业大学附中重新给他做了一份档案，这么到了北大来。 嗯 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听着很惊讶，就是为什么大学不能转？ 大学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招生计划，一个课程安排，还有一个专业问题， 嗯， 转学的有很少很少， 但是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我在香港啊， 嗯， 就转学也不多，但是基本上也挺自由的，或者是我看海外的大学，美国因为转学是很随便的一件事， 它是那样的，因为呢美国呢它大学多， 嗯， 同层次的学校多， 嗯， 你要在咱们中国呢同层次的学校并不多， 嗯， 另外本身教育资源有限，它的计划性很强，它还有一部分是靠政府拨款，你比如转一个学生过来，政府可能不增加拨款。 哦，这样 啊。 那有没有另一种机制，比如说像哈佛，像那种最顶端的那种美国的名校，他们都会有这么一种制度，就是你大二升大三的时候啊，他可能会刷掉一些，就有些人被刷掉，然后就有一些人是从别的学校，比如说他不是，你刚刚说层次嘛，他可能不同层次，比如说我本来在个二三流的大学念书，但是我是进了大学，我高考不怎么样，但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呢，我的能力才充分发挥出来，我大学里面表现特别优异，这时候呢，哎，我想，哎，我是不是也该去北大试试呢？那这时候是不是有这种额度？ 这个目前中国没有， 嗯， 原因是呢，我们的教育资源匮乏，不能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 嗯， 我们中国现在是全国是全日制高等学校，就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官办的1370多所。 嗯 嗯。 我们每年考生是1000万、 嗯， 世界第一。我们现在在校生全国大学在校生3000万， 嗯， 世界第一。 哦， 说的都吓人。 真是。 这个呢，但是你跟美国比呢，美国现在有高等学校1万多所大学， 经他六大学区教育认证委员会认证的有3400多所。 嗯， 美国每年应届高 多， 对，美国每年应届高中毕业生140万。 嗯， 所有的他的毕业生都上大学， 嗯， 他的大学都招不上人来。 嗯， 哈佛一年可以一届本科他就招1000人。 嗯， 我北大要招3000多人。 嗯 啊， 这个教育资源的问题， 资源的问题。 那我再问你，咱们不跟美国比，咱们跟香港比。我是听说不是年年都争状元吗？说香港那边大学一年14万多港币的这个奖学金。 嗯， 今年那个考生好像我看新闻说北大还说他已经选了北大，不能再选择去香港了。最后这个北京这个状元，这个女孩 啊，她最后还是被北大录了，她选择了北大。 嗯， 选择北大。 我自己呢，我们一帮同学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什么那么好，有什么那么了不起。那么后来呢，倒觉得奇怪了，为什么现在香港大学在内地变得那么红呢？后来我就发现了，是有一些比较上面的东西在。这第一呢，就是刚刚孙老师讲的，就是这个课程的配置，我们基本上跟国际接轨。 嗯， 比如说讲学分制，香港是真的是学分制。就内地有些大学，它其实没办法做到真正的、完全的、彻底之学分制。 对， 这学分制的话，你学生选择自由就大。 嗯， 那么就效果就不一样。那么第二呢，就是就像刚刚讲，没有政治课。没有政治课，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牵连到另一点了，就基本上在学校挺自由，就比如说像我的母校啊，中文大学是个老闹事儿的学校，这个您去年去的时候，说不定就看到学生正在搞运动，搞什么运动？就是 运动， 也不止，就是抗议学校在学校修一条马路，就等学生静坐把那条路封住了，说不准修，为什么呢？因为修那条路要砍树。学生就搞了一个运动叫保树立人运动，就是要保护那些树，结果后来学校要让步，就是他很多这种很自由的就是学生自己搞的活动，我想这个就是他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但你说做学术研究的话，坦白讲我们自己并不觉得就是会比大陆有优势，你除了少数几家大学某几个系之外， 但是大陆的研究型大学就能让人放心吗？ 应该说现在在这种浮躁的大社会背景下，让人放心的不多。 这是说实话， 学术上有一些浮躁， 嗯， 这个管理上的浮躁，急功近利，你包括一些评价机制，每年 SCI 文章要多少，出多少东西，这些东西科研它不是批量生产的， 现在都量化， 哎，所以这个量化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是把科学把教育给毁掉了，不能这样子吧。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应该你比如说在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10年磨一剑的东西出来， 嗯， 因为它提不上职称， 没错， 它没有， 嗯， 没有待遇， 你每年都得有出版， 每年要出版， 嗯， 要有书， 嗯， 要有论文， 嗯， 实践应该呢，这样的我们就扼杀了国家的一些大的这些课题。 嗯， 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作为研究型大学还有国家的这些重要科学院，你就应该呢静下心来安安心心的做一些大的科研， 嗯， 全校公关性的，比如说北大，全北大就像当年这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一样， 嗯， 要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协作， 嗯， 才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成果。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事制度就应该跟这个学校的一些待遇什么要脱节开，要分离。 要不现在我听这课题组啊都成圈钱的圈的， 是啊，哦，对对对， 这家伙怎么弄的？所以你讲到的啊，也有一个就是说真正的素质，什么十年磨一剑， 嗯， 所以联系到他招生啊，咱就得说说这个高考。 嗯， 你知道他呀被很多人骂，因为好多人都骂高考嘛， 嗯， 他呢独持偏见，也不叫偏见了，他独持意见，就是说要将高考进行到底。咱们先去一下广告，然后听听你的理儿。 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像您在这个长期招生过程中，那可是老师家长学生都见得多了， 嗯， 有什么特别触动你让你有感慨的例子吗？ 有，这个学校之间的争有时候这个让我们触动很大，我们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生源大战呐， 嗯，哎，争有争的时候有些什么招？ 什么招都有。 你给我们说一下。 哎，有的学校为了争这些学生，这个做工作做到家里面， 啊， 甚至把学生请到饭桌上来谈， 啊， 都有。还有的学校通过给班主任送钱， 给班主任， 哎，送钱， 啊，让班主任影响孩子， 影响孩子， 啊， 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 有的学校把中学校长书记都请到一块儿吃顿饭，然后跟你谈一谈 啊， 这个早早的想办法拿到这个学生的学校的年级的排行的名单 啊， 然后到那儿去签学生。 哎呦， 哎，这个都有，做工作都要做到学生家里去，这样情况都有。 你说我还听说那个就中学校长给下边老师施加压力，就到处拉尖子学生嘛，就估计高考能考好成绩的学生，拉来一个给多少钱呢？ 对，中学也是这样。 因为这个呢，实际上都跟我们这个体制，跟我们这个教育资源的匮乏有关系。你比如中学，他现在就现在你可能听说过高考移民。 啊，对对对，没错， 生源大省，从山东、河南， 嗯， 到海南， 嗯， 青海、宁夏、新疆， 嗯， 这些地方去。那么这些地方有些中学呢，民办中学，他为了宣传他， 嗯， 他到内地这些省份去买生源， 嗯，哦， 你这个，比如你是浙江的哈， 嗯， 我给你这个文韬学校， 嗯， 然后多少钱， 嗯， 你弄几个好学生给我。 嗯， 买的这儿 真是市场人口竞争， 然后什么都有， 提前就把户口搬进来 啊， 三年以上嘛，现在要求三年以上 啊， 所以就出这种情况。 哎，说到户口啊，有一点啊，就是我作为香港人很不懂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高考计分呢？比如说大学收生，好像听说是每个地方你户口不一样，分数要求也不一样， 哎， 为什么这个到今天还要这样？ 我想你是北大的，我想起来我去年见到过一个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就斥责北大，说什么呢？就说北大的这个北京籍的学生，北京户口的学生，说能占到10%几，是吗？ 嗯。 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地方大学是地方财政支持的嘛，那么他多招一些本地的学生可以理解，但像北大这样的学校，这是中央财政。等于说他说这叫全国纳税人的钱， 嗯， 那你凭什么对北京的学生就这么网开一面呢？ 这是不是网开一面， 嗯， 这个是呢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大学办在北京，吃着北京人民的，喝着北京人民的，一切都用着北京人民的，北京人民可能在表面上不像其他省的地方大学省财政直接拨款， 嗯， 但是北京人民给你北京大学的支持。 什么支持呢？ 你包括最基本的副食品供应，现在的农贸市场的菜价很贵， 嗯， 大学如果完全市场化，我们的学生吃不起， 嗯，哦，所以就等于是为了这个要回馈北京是吧？ 你 哎，可是我还是不懂，就是你比如说像很多外国的大学啊，他们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公立大学，比如说我是某个州， 对， 在英国我 在 某个城， 当地招的就多， 我在当地招的就多，但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调节呢？就是不是用成绩的这个门栏不一样， 嗯， 因为成绩门栏不一样，他们觉得有点不公平，他们宁愿用另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是本地生的话呢，我就给你收学费便宜一点。 啊， 就让本地生学费便宜一点，外面的学生学费高一点，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 这个 进行筛选。 北京大学在咱们中国目前都做不到，为什么呢？你如果本地生便宜一点，外地生贵一点， 嗯， 这个学校里面的矛盾要远远大于多招几个学生的矛盾。 你说他们讲那故事也 就是这个问题， 也是真的吗？说在建筑工地上，一个北京户口的工程师碰见一个民工，两商一打听，当年高考的时候，这民工考的比这北京工程师高考分数还高，但是呢，没能上大学。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质疑北大那个做法，你刚刚的说法，比如说姑且我们就说好吧，那就是回馈北京市民。可是问题是现在就出现这情况，就一个北京的学生。去武汉500多分能上武汉大学， 嗯， 武汉的孩子就未必上得了。 对，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北京的生源不愿意往外地走，他愿意留在北京， 嗯， 大城市， 嗯， 所以在北京的一些办学层次并不是很高的大学的招分却很高。 那因为他们北京人不愿意出去，我们就得照顾他们。 不是照顾他，这个就是各个学校计划的问题了。这就涉及到一个 大家都想抢北京的学生， 这就大家就要往北京，他为什么大学往北京投计划， 嗯， 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就值得探讨了。 对，为什么？ 因为呢，各个大学他会认为我的学生招上来以后，根据他实践看，北京的学生呢综合素质比较好， 哦，真的吗？ 教育条件比较好，是的， 我去年在 大学的就不能同意了。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科学吧，孙老师，你如果说要招一个教育条件好、素质综合素质好的学生，你不能就因为他是北京人。就觉得北京人一定好，你应该用另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 嗯， 你现在其实我们除了高考之外，高考成绩基本达标之外，还要有别的方法，你去面试学生，对不对？你还可以有一些别的综合的方法去评核一个学生他的综合指数。 这个是这样的， 各个学校可以自己设立。 梁先生，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呢，面试现在只是限于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来说，高考分数是绝对的。 嗯， 因为呢。中国考生太多，你要都去面试，面试不过来。 我不否认这是现实啊。 嗯。 可是由于你假设了，就把这个现实呢，就没有，其实不是很科学的。就等于说，北京的学生的素质一定比较好。 嗯。 这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我们不怀疑、不排斥，大部分来自北京的学生素质可能都很不错。但是由于现在我把这个重点啊，不是放在这些数值本身，而是放在这个地域本身，放在北京啊，那么于是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北京的学生综合素质比较好， 嗯， 我就留更多的名额去招北京的学生。这么长期下去，这些学生比如说他将来又回到北京了，那么北京注定永远他的素质都要比别的地方好的。因为 就 是 说现在这个 教育 富， 现在没错，教育是个整个国家的资源再分配的一个问题。这个体制下来的话，你会造成就全国永远都是这几个地方，他们的人的素质一定是最高的，因为那些学生他都上了好大学，他们做了父母之后，他们孩子也 是这个 是 您的一个推理。事实是什么呢？这种说永远呢，就是这就好下去了，也不是国家采取其他的政策方式来调整。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一些计划高校投放计划的时候，在要向一些省倾斜，比如说考生多的省适当的增加， 嗯， 西部地区适当增加。 我发现他基本上是个肯定现状的这么一个一派观点。 对对对， 包括不是说肯定现状，就是说现状高考制度我认为当前是最合理的了。 对，你看又说的 这又有一个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接着请你好好说说高考怎么就合理。 好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现在你要宣说了，你像论战说这高考啊没人性啊，我听见好多骂的，就是应试教育，培养应试教育的奴才，弄得咱们这有素质的孩子选拔不出来。你还认为高考现在是？ 我想这个问题啊，要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从这个制度本身，它是合理的、可操作的。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当中，高考是唯一的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一个良性的制度。你看吧，中国的好制度都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啊， 只有高考。 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 它呢，哎，非常的呢，在现实环境、现实当中很公平。 嗯， 因为中国刚才说了，考生又多，历史形成的教育资源又不充分，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事实证明高考恢复30年培养的人才绝对是多的，是优秀的多的，对吧？ 你没有比较啊，因为你现在只有是通过高考， 你不用比啊，你其他方法怎么操作？你比如说你不考试，搞免试推荐，那么就后门成风。 对，这是别无选择。现在这个，像有些人提出美国那边说是考几次， 你要考几次？成本太高， 可是问题是在这儿啊，就是说这种高考啊，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我认为考试是要有的啊，因为考试的确是公平的，因为你如果说讲那种很抽象的什么学生素质啊什么这种东西的话，你一来呢 总要有个衡量标准， 一来他对很多穷学生是不公平的， 对， 因为很多穷苦孩子对他来讲 他没有去面试的机会， 对，他要读书考试是最方便的事儿，你叫他去学什么钢琴啊，平常学一些课外活动啊什么，那就家庭根本负担不起，这个我同意。可是问题是能不能够有一种有弹性的方法，比如说像考 SAT 那种方法，就是比如说把考试缩减成为几个核心，考几个核心能力的科目，不要考得那么全，考得那么多，比如说就只考几个最核心的东西就行了，然后呢其他你的日常的知识那些就能够看学校的成绩，让学校的成绩 是理想的状态。 嗯， 考的科目越少 学生的压力越大，实际上是为什么呢？因为竞争的压力就大了，考的内容就那一点儿。 嗯， 现在高考一分可能差好几百人，那个时候一分可能就差上万人了，因为你考的内容少。你比如我就全国就考一道题， 呵，全国就考一道题 ，这个时候可能所有的学生都停留在十五分上，你怎么办？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高考是别无选择，是不是现在唯一合理的？但是呢，如何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他认为考题就出题， 题很重要。 他这 个 问题， 你像我刚讲的，这个是。 你说这个就是说素质哈、啊， 对， 考卷能不能考得出来？ 哎，能考出来，通过考试考出来 啊。 我出题的内容就可以考出素质来。 怎么讲？ 你比如说呢，从1994年开始，全国高考考题开始变化。 嗯， 语文变化了， 语文 最大怎么变呢？离开语文书了，当时很多中学不适应，但是考到现在十来年了，怎么效果怎么样呢？引导学生增大阅读量。 嗯， 阅读量增大了。 怎么引导你能学 我的考题？你比如我不考语文书， 我不限于课本上面的、教材上面的， 我给你考其他的。 对，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年自主招生考试、 啊、 北大自主招生考试、 嗯、 我们就出了给学生出对联、 这当年陈寅恪就主张什么 对 国学啊，就学 做对联、当时周祖摩先生考清华嘛、陈寅恪先生出的题嘛，孙行者让周祖摩接个下联、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说他接的是祖冲之、对吧？一个是接的是祖冲之，一个接的是胡适之、两个版本 者不 是，但是实际上他接的都对。 嗯， 对吧？那周祖摩先生就凭着仨字就上了清华了。 嗯， 那么你做了对联以后，据我了解，现在很多中学就给学生恶补对联。对联是中国国粹啊，你能把它对好就不容易啊。 可是我的问题是在这啊，我不否定考试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我认为，与其在考试里面想穷尽一个人的素质，都是靠一个考试来看到。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慢慢放开考试以外的别的渠道？ 现在正在放，有限制的放。比如说现在呢，有这个自主招生 啊、 自主招生呢，就是除了笔试以外，还要考虑到学生其他因素。